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江平究竟是不是数学天才，我不知道。江平在数学比赛里面表现那么优异，究竟是他自己真实的实力体现，还是说背后有一只黑手在阴谋造假呢？我也不知道。既然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讲这件事情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你还不知道谁是江平吗？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或者说你最近也知道这件事，并且很关心，甚至也在不同的地方发表了你的看法，跟你的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一起回头重新整理一下，到底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谁是江平呢？他其实是江苏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一个学生，一个中专学生。那他的家庭呢，就是住在一个比较普通，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的一个乡村当中。他现在呢17岁。那是什么事情使得这么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专学生，本来学的专业呢是服装设计，忽然之间变得这么有名，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全国知名。之前甚至官方媒体的很多社交账号都还讲述过他的事迹。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是这样的，他参加了今年的，也就是2024年度的阿里巴巴的一个全球数学竞赛，得到了93分，然后排在全部的参赛者当中的第12名，进了最终的决赛，也是前30名中唯一一个女生。换句话说，另外29人呢都是男生啊。那么到底这个比赛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它的难度有多大呢？不如这样子啊，我们稍微看一看那些排名比他靠前的那些参赛者，他们分别来自哪些学校，他们多半都是学生参加嘛。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北京大学，然后后面还有剑桥大学、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排在他后面的呢，有中国科学院、北大、清华，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跟香港中文大学。没错，就是在这么一个名校群集出身的名校群集的一个毕业生或者学生当中，这位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江平竟然考获了这个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的第12名。请注意，这是一个初赛，后面这个初赛过了之后才进入决赛，他已经进入了，有取得了决赛资格了。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比赛。那么据说这个比赛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比赛，很不好去，就是很麻烦的，很难考的。那么过去几届考获冠军，就荣获冠军的呢，都被人认为是数学天才，而且它是面向全球的。而它这个初赛的形式呢，是一个开卷的考试的形式，但是必须把你的整个考的过程是在网上进行的。然后在这么一个开卷网上的比赛，就是为了方便刚才我说的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们来比赛。那么说到这个主办方，大家都说是阿里巴巴这家公司，但其实严格来讲是阿里巴巴这家这个集团这个民间企业底下的一个智库，或者说底下的一个研究机构。那这个研究机构呢，现在你可能也听过，简称叫达摩院，我们一般叫它达摩院啊，这是它的一个简称。这个简称呢是来自于它的英文的翻译，因为它的英文的简称叫做 DAMO Academy。为什么是达姆那么奇怪呢？是这样的，它的英文的全称的名字叫做 Academy of Discovery adventure, momentum and outlook。 翻译成中文了啊，有点冗赘，听起来叫做探索、冒险、动力和远景研究院。那么这四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抽出来，那正好拼成的就是 DAMO， 所以呢这个学院就叫做 DAMO Academy。 那么也被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阿里巴巴全球研究院。这个科研机构呢，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呢，底下呢是有五大分支研究机构以及下面各种的实验室，比如说包括机械智能、数据计算、机械人、金融科技，例如说里面研究区块链啊。比较有趣的是还有一个实验机构叫做 X 实验机构。这个 X 实验机构是什么？这个 X 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很多未来的新领域、新方向，目前还没有稳固的准确的一个界定范围的一些的研究领域，比如说量子实验室啊、人工智能实验室，都在这个 X 实验机构底下。那么这五个分支机构就构成了这么一个达摩研究院。那么它在全球各地都设有研究机关和实验室啊，它的原来的目标是相当宏大的，是希望能够做很多基础科学研究，然后最后还能够转化成对经济有所助力、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那么他还办了两个奖啊，一个奖呢也相当有名，叫青橙奖。青呢是青少年的青，青色的青，橙呢就是橙子的橙，专门是鼓励跟奖赏一些青年科学家。那么在过去几届呢也都是办得有声有色。另外一个呢就是自从2018年起举办的这个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所以这个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是用阿里巴巴的名字来冠名，阿里巴巴集团支持，但主办它的机构呢就是这个达摩院。好，那么说回这个比赛，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起轰动，当然就是因为放在我刚才说的排在江平同学前前后后的那些参赛者，他们所来自的院校，你可以看到啊，要在这么一群学霸中间，一个中专学生要脱颖而出是多么的困难。更何况江平他原来学的是什么呢？他的现在学的专业是服装设计。那么这么一个学服装设计的一个中专女生，怎么会跟这么一群理工男学霸拼在一起，然后在里面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那么这件事情一报道出来，特别是达摩院啊，我估计他们也当成是一个很值得用来大做宣传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专门也拍了视频，也向外界公布这件事情，在这一次初赛之后，所以大家才注意到。注意到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去挖掘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奇人奇事。而据江平自己跟记者说呢，他说他是从或者在那个视频采访里面提到，他从初中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数感呢是特别好，那么很多作业呢他只要题目看一眼就觉得没有什么做的价值，因为他喜欢做有难度的题目，比如说他说我更偏向于做高等数学之类的，他给我带来探索的欲望。但是后来呢他考试就是没怎么样啊，考得一般般，所以就只能够考上普通高中，最后来到这所专科学校。那么但是呢就算是这样啊，这种专科学校你知道中专也一定要有数学课嘛，那么他在第一次的数学课的月考里面呢，他的成绩就绝对已经好过全部其他同学，所以他们的数学老师王任秋呢就觉得这个孩子有意思，然后就跟他聊起来，就发现他特别喜欢数学，于是这个王老师呢就向他推荐了好几本比较专业的大学本科学数学的同学们会读的书，例如说同济大学出版的高等数学，谢慧明写的数学分析，后来呢他又向他介绍了 Lawrence Even 写的一本编维分方式。但是呢这时候呢他读这些书，尤其是有些英文书籍的数学书籍的时候是有些困难，所以他要硬啃字典自学。换句话说呢， 他是在一个中专的环境底下，他的数学老师教导他，鼓励他，然后让他有一个充分的自学的空间，他有自学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具备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让人惊讶的实力和成绩。那么你可能会问啊，像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公布出来之后，他怎么会想到去参加呢？其实也是王老师呢去鼓励他去参加。但是问题是，这个数学竞赛好像是面向全球学数学的本科生的一个竞赛，他作为一个中专学生有这个资格去考吗？其实达摩院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对的，就是他不设门栏，不设门槛，无论你是送外卖还是说你是保安，只要你愿意，你觉得自己有机会，你都可以去试一试。那么结果呢，这个江平呢就刷过了一下以前的比赛的题目，就发现哎，这个比赛估计我大概能够去做，于是他就真的去参加了这个比赛。那么后面呢，大家在访问他的时候啊，记者去访问他也提到，哎呀，现在这个成绩出来，大家都说你是数学天才啊，真是了不起，那么这真是一个太惊人的一个成就了。那么当时我记得媒体报道，很多人都说他该不会是在世华罗庚吧，那么也有人呢就用印度不世出的数学天才拉马努金呢来跟他做比较，这真的是已经讲到很夸张了。因为我们知道拉马努金呢也是没有，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训练啊，在他去英国之前，他中学毕业，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呢也考得很一般，考了两回都没考上，那么第二回呢也是中途退学。那么尽管后面因为他太过优异的数学成绩被另一家印度大学请去当一个研究员，那么但其实呢他以前考数学的时候，就算是他在学校里面考数学也不一定全考得很好，他在大学的时候数学科他也只是考及格有一回，那拉马努金这种天才怎么数学会只是及格而已呢？那是因为他考试的时候只挑自己感到有兴趣的题目来作答，这个真的蛮有意思。说回江平啊，大家就说到江平很神嘛，那么当时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这是一个农村少女或者三线城镇四五线城镇的一个基层社会的女孩子中专学生的逆袭上游的故事啊，非常的励志，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正能量。然后大家去采访她了，比如说媒体采访她说，那么你现在在学的是服装设计，那么假如接下来有机会，你是不是愿意去做一个数学家呢？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登上枝头呢？那么结果江平说，其实啊，他自己更爱的是服装设计。他说，如果学习服装设计是我的 Plan A， 那么探索数学世界便是我的 Plan B。 我是希望我的 Plan B 也都能够被看见。而且他感觉到啊，数学，他学的数学跟他的服装设计也都不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讲，你在一切事物当中都能够看到数学的存在。那么你知道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今天的中国的网络时代的这个中国，它接下来后续的发展总是会朝向一个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方向走，更匪夷所思的是还要有一大批人去凑热闹，觉得这些事情呢都相当可信，然后继续流传。于是就接下来传出一大堆消息，比如说据闻啊，有一个北京科技大学的教授已经前往涟水中专将江平带走了，然后甚至呢还出现了视频，那么这个视频的标题呢叫做天才少女江平不会被埋没，北京科技大学刘教授连夜驱车千里挖走，未来可期。好，那么这件事情呢后面已经被北京科技大学辟谣了，那么他们官方账号里面说到，祝贺江平同学取得佳绩啊，但本视频中的刘教授并非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师哦，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北科大欢迎大家报考。然后接下来呢大家不依不饶继续要找，诶，那个视频中那个人是谁呢？ 那个男人穿这个模样很像教授，那又是哪家大学呢？于是竹家大学就碰一碰，是不该不会是北大吧？啊，那莫非是清华吗？那么后面也有人呢，就打到了香港的主意上，就说到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向他递出橄榄枝，香港大中文大学招生办积极联系。那么而且呢，中文大学的数学系系主任是偏微分方向的业内大牛，非常适合江同学。那么而且还对他开出了全额奖学金的条件。后来中文大学呢就向记者表示，其实大学跟学生资助处并没有相关的资讯和计划，也从来没有主动联络过这位同学的云云。那么这还不止啊，然后再来呢，有一个真人露相，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叫何亮，他的 title 呢，他的身份啊，叫做，请注意这个字，前是前，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招生委员会的委员何亮，他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公开喊话啊，说呢，这个哈佛大学啊，肯尼迪学院呢，本科已经帮他牵线了，他已经和哈佛的校友会和哈佛本科面试官讲过了。江平呢，你优秀就行了，费用的算了，我们来解决，已经有人帮着牵线当地学校，希望他不要错过。哎呦，这下不得了，不是中文大学，是或者是北京科技大中国科技大学，而是去哈佛了。那么这事儿是真的吗？那么后面呢，又发现啊，哈佛大学中国唯一官方机构就是哈佛上海中心，一个工作人员对上游新闻的记者表示不清楚这件事情。不过呢，中国学生申请到哈佛大学读书呢，一般呢是本人通过邮件直接向哈佛大学招生部门申请。另外，哈佛大学招本科生不仅仅看数学的学习成绩，还要看学生的个人素养和其他方面。那么至于刚才说的那位何亮呢，他做的工作之前的确啊，他帮过肯尼迪学院招生委员会，那么的学生委作为学生委员是工作了一年，用来评阅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人给一些意见。那么但是请注意啊，这个事儿最奇怪，就肯尼迪学院你大家听过，这肯尼迪学院是干嘛的呢？肯尼迪学院大家众所周知是一个做公共行政训练的一个学院。那么这里面呢，有最多的学生呢不是那些正式的研究生，而是一些短期培训班。那么这些短期培训班呢会邀请跟招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行政人员，尤其是公共行政人员，简单的讲就是公务员。那么这些公务员如果希望在公共行政上面再往前进一步，学到一些更多的更深的更有趣更广泛的知识和见解，同时有兴趣和世界各地来的同行们交流自己的经验人家的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去这个肯尼迪学院读书。比方说宣传部部长著名的李书磊，他就是去过这个肯尼迪学院学习。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学校跟数学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没搞懂。这还没完啊，那么接下来你知道啊，像一个小地方出了这么一个新闻人物，那对地方上来讲那可是天大的事儿。比如说就拿江平他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来讲，他们家呢那个村子，他家那个房子，农村的房子，按照我们看到的照片和视频来看呢，它原来那个围墙啊好像是有些地方没有砌全的。那么然后呢，当地的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哟，这个天才少女出在你家，你家牛啊，然后帮他们家把这个墙给砌好了垒好了。然后地方上呢也有企业老板呢跑去他家拜访，那么当然这个过程也要视频记录下来，当众拍胸脯表示你家这个孩子以后了不起啊，这个学费啊怎么样，这些我来捐款，就提着钱来送给他们家。那么既然他的村民他的邻居们或者地方上的人士都如此热心，那就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现在中国一出大事必定要出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 各大网红或者想要做网红的网络直播主们又都去了，哎呦，然后大家去打卡，然后纷纷去连水找寻江平的足迹，挖他的家人出来，挖他的同学出来，每天上学的路线是怎么样。那么有的人到了他家啊，还登堂入室，发现他家哎怎么人都去哪了不见人，但是只见满地地的鸡，于是就追着那个鸡跑来拍，因为找不到人嘛，那就拍鸡吧。既然有了这么多的流量怪兽的推动啊，再来就必然这个事情要有新的方向。按照我们中国近十年来所有几乎一切社会事件啊，都会出现一个我们大家期待中的事情，那就是反转，反转了，哎，江平事件翻转了，翻车了。那怎么个翻转呢？那当然出了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出了这么一个不世出的数学天才，出了这么一个大家觉得很正面很励志，连官方媒体都视为典型的人物，那么肯定大家就要有质疑了，对不对？例如说就有一些文章，就有一些公众号文字就出来说，有一位北大硕士实名质疑。那这个北大硕士其实不是北大硕士生，而是取得北大数学硕士资格的一位老师，他现在是高中数学竞赛的教练，叫做赵斌。赵斌老师呢就有一段文字被公布了出来，他就提到啊，他说我会质疑这个江平是造假，为什么呢？他第一点，他说我为什么可以质疑呢？他说阿里巴巴这个比赛我参加过前三届，都进入了决赛，初赛名次我根本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前两届的决赛都拿了优胜奖，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了解的。这个考试的初赛啊，都是开卷考的，也就是 A 给 B 做了，按 B 的名义提交也完全没问题。我明确的质疑这个女生连初赛的题目都看不懂。 OK， 请注意这句话啊，这句话蛮有意思啊。当时大家就说，你看北大数学硕士都出来质疑了，一个数学竞赛教练也出来质疑了，这还轮不坐实吗？其实是不轮的。为什么呢？因为没错，你是说了这个初赛啊是有可能作弊，尽管啊并不是像这位赵斌老师所说的这么容易啊，那么是有更复杂的操作方式，等一下有时间再聊啊。但是呢，他请注意，他说我明确质疑这个女生连初赛题目都看不懂啊，这句话你的根据在哪里呢？跟你前面讲的这个初赛是有漏洞的，初赛是可以作弊的。 OK， 假设初赛是可以作弊是成立的，那怎么能够推导出这个女生就连初赛的题目都看不懂呢？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看不懂的。然后第二，他就已经变成明确的，他指出他的标题叫做第二段，叫做他们为什么要作假了，就直接的就变成他们为什么要作假。他说我觉得幕后操控人就是他的老师王润秋，应该是初赛的时候找个团队做了，然后故意让这个女生更高，因为这个王老师呢其实也参加了这个竞赛啊，然后这但是这里面现在这个他的学生江平比他的成绩还要高，然后呢所以他这边就说到，然后说他是故意让这个女生更高，然后制造噱头。这个事件中有好多吸睛的词，比如说女生呢、中专呢，前后都是名校啊等等，那再加上这个王老师在媒体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个苦行僧的形象，所以他就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核心就是这个王老师，就是为了要制造噱头。但制造这个噱头的目的是什么呢？也不是很清楚。好，然后第三，他说到后续会怎么样呢？他说大家不要期待说等决赛，决赛肯定考不好，而且社会舆论是对这个女孩不要太高，当然我指的是决赛是没有另外干扰的情况。二，她也不会读数学，因为数学只是她的 Plan B， 就像江平刚才那个访问，我引述那段访问所讲的。然后第四，这个事情难道现在组委会都不知道他作假，为什么要等我来说？我认为组委会已经知道了，但没人敢出来发言，就相当于撒了一个谎，为了谎言不被露破，那么就只好继续隐瞒下去。后面他还提到他做了一个狠狠的宣告，他说我判断错了， 该怎么办呢？即使我判断错了，我写在上面的内容也不会删，那就表明江平同学确实很有数学天赋。如果他最后读了数学系，所有的学费我来出。当然，如果学校给他免了学费，我还是愿意拿出等同的学费的钱让他当生活费。哇，那这很有气概。但是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就再查的时候发现，这位赵老师呢已经收回他所讲的话了。他说这个很对不起啊，要道歉。那收回的理由就是他主要说他这段话原来是在朋友圈里面讲的，没想到后来被人放在了抖音上面。也就是说他原来以为这是个私下跟人聊这件事的时候他比较不严谨的，那么于是就出现刚才我说那些推论不严格的情况，他就比较不严谨的说了比较满的话，那么并没有以为这并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是要公布在大众之中的。那么不过你也晓得今天啊，这个朋友圈跟公共空间之间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短。朋友圈到底是你私人的一个表达空间呢，还是公共媒体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已经相当模糊了。不过除了赵斌老师之外呢，另外还有很多人也都质疑他的造假。比如说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事件呢，就是有39名这次入围决赛的其他的选手，他们签署了一份联合请愿信，那这个也是要求呢要调查清楚这个江平究竟是不是造假。那么与此同时呢，网络上又传出了很多刚才我说的这位指导江平的王润秋老师的聊天记录的截屏啊，那么用那些截屏来说明这个王老师果然是有猫腻在这里。但是那些截屏究竟是不是来自王老师的通话记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都一概不知啊。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相当有分量的一位人物也质疑江平，那就是以科学打假著称的方舟子先生。他说呢，中考数学满分是150分，江平考了83分，也就当年考中考的时候。不过这个成绩在其中专班里已经是最高的了，可能因此被其数学老师当成数学天才培养了。现在可以肯定这个数学天才呢压根不懂高等数学，只会报书名，抄写公式都能抄错。那么是谁为了推出一个中专生数学天才造假呢？是阿里巴巴伪造他的成绩比赛成绩，还是他的数学老师代考呢？中国连闭卷考试都有枪手，更不要说两天开卷考了。那么方舟子的这个质疑又是有什么根据呢？是这样的，他认为呢，你看他中专考试啊，成绩并不怎么样，就可以看到呢，他数学基础不扎实。但是光是这么讲呢，还是很薄弱，所以他就具体举了例子啊。你比如说，他在因为有一段视频啊，就是达摩院访问接采访这位江平的一段视频，那么拍了一段他在黑板上面解题的视频，然后这段解评视频呢就被很多懂数学的朋友，我是完全不懂啊，我爱数学但数学不爱我嘛，然后但很多朋友就说这里面有大有问题。比如说方舟子先生就说这里面他看到啊，连西格玛这个数学符号他都抄成了二，把加码写反了，愚人宫的最后一项抄成指数，真是体现了一个中专生的水平。至于最后呢，很奇怪，因为这个答卷啊，交的时候它不是用手写的答卷，而是用 LaTeX。 LaTeX 是什么呢？ LaTeX 其实是一种的排版的工具啊，一种应用工具。那么这个排版工具听起来好像很无聊，就排版工具嘛，但其实在数学界，在自然科学界是很多人用，尤其数学界是非常好用非常方便的一种的排版工具，也是一种文件文档形成的工具。那么几乎可以说是本科生的话大家都会，专业人士更就不要讲，都会要使用 LaTeX。 那么 LaTeX 这个东西呢，方舟子说啊，数学系的学生要熟练使用的话也要用上一年到两年，那么这么一个中专生他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呢？不过呢，我还看到了达摩院这次数学竞赛的负责人呢，应沃涛啊，他去了， 这个方舟子，因为方舟子先生这段话是在推特，也就是现在叫的 X 上面呢发布的，然后他到了方舟子的 X 下面呢去解释江平的，他方舟子指出的这些问题，他说呢，是他，你看到他这个把西格玛抄成二啊，是他习惯，江平习惯性的把求和符号写成一横下面一个 Z， 这是笔顺的问题，不是抄。拿之前他的笔记和试卷出来一看就知道，中考能够拿621分，不会连求解符号都看不懂。LaTeX 繁琐，但并不难学。我带过两次高中生科研，三次参加中学生秋赛评比啊，也就邱成桐比数学比赛。会用 LaTeX 的中学生其实很常见。既然有人质疑说江平这一次比赛啊，里面得到这么好的成绩，这个事件是造假，那么当然也就有人要反质疑，对不对？那反质疑呢，就看到许多朋友就出来指责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像有39名联合请愿要求调查这件事情，有份参与今年的这次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并且入围决赛的选手们，那么质疑他们是什么呢？说你们这一群学霸跑来质疑这么一个中专学生，这是叫什么呢？这叫学历歧视，这是一个阶级歧视，因为你们都在那么好的学校，甚至在国际名校读书，身家肯定不错，或者家里面的家底是要比这位江平同学厚多了，所以这是阶级歧视。那么再来呢，大家又说这又牵涉到性别歧视，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在头30名里面她是唯一的女生呢。那么过去我们都觉得读数学系好像都是男生居多，而出了一个数学天才，这群理工直男就受不了了。那么再来呢，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非常佩服的一位法学家劳东燕老师呢，他就认为呢，现在大家呢花了那么大力气来质疑这么一个小女孩，一个中专生，但是呢大家在面对公权力出问题的时候呢，却是非常的谨慎微小，那么非常的不敢多张言。为什么我们对待公权力出问题，或者大家觉得有所质疑的时候呢，总是轻轻放过，但是对着社会上面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大家就要这么的不放过呢？于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甚至涉及到社会正义的问题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质疑与反质疑走到这个地步啊，就已经不再单纯了。比如说在各种的网络媒体上面，你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这种互相的批评。那么有的人甚至呢，总结了一下各大社交平台，各大平台上面的意见的主流，比如说抖音上面也见到一边倒的吹捧，大家说什么这位江平啊，你看他的眼神很单纯，简直是当世的华罗庚。在贴吧上面呢，就是一边倒的谩骂，说他是数学丁真。然后在 B 站上面呢，就是一边倒的侮辱，比如说江王博士、江骚 Jumping 啊，然后知乎也是一边倒的质疑，说这是阿里的阴谋，分析省略10000字。小红书呢是一边倒的打拳啊，就说这是新女性的标杆。微博上面呢又是一边倒的支持，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啊，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情绪反应出来了。比如说我昨天看到啊一件事儿蛮好笑的，就是在某个微信的圈子里面啊，这个圈子里面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讨论。这个圈子估计是一些关注科技的一些媒体，跟推动媒体科技发展的一些的这种公关公司或者企业公司、顾问公司他们的一个圈层啊。那这里面有一位呢，就是泰媒体。钛呢就是一个金字边，然后旁边一个太阳的钛，那个钛啊，钛金属那个钛，钛媒体你听说过吧？钛媒体的创始人呢赵和娟与新智源，智慧的智啊，元朝的元，新智源的媒体的创始人呢杨静呢，两个人在一个圈子里面开始为了这个事情吵起来。那么吵到后面呢，赵和娟讲了一句话，他说确实啊，社会的戾气是重，讨论什么事啊都容易走到特别极端，冷静讨论问题变得特别艰难， 爬了好久高楼，扫了大家的讨论，觉得关键还是到底有没有造假的确证，因为我们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愿舆论审判，就成了支持造假，这太没有逻辑，也太极端了。也不能因为说在证据确凿前呼吁对未成年孩子以善处之，因为这就认为是觉得孩子就可以造假，这些都是逻辑难以成立的。如果这确实是个对数学怀有巨大热爱的孩子，却因为巨大的舆论压力放弃了自己的热爱，也是社会的遗憾。说到底啊，任何事走向极端都是不合适的。然后杨静，明显是反新资源的杨静，反对这番话。他说，咱们需要提供造假作弊的证据吗？你思考好，我实名举报某媒体集团造假作弊刷阅读数，需要提供证据吗？你同意我就提供，给你一个思考的机会，不然我去市场监察局实名举报。那么然后这个赵和娟就回应啊，我实在不知道你一直想表达什么，如果有江平确实是个数学草包，都是阿里炮制的，可以拿出来讨论，没有问题，大家也是基于这个在讨论。如果你是突然对整个你所在的行业怀有巨大的不知从何而来的仇恨，要对全行业一些运营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我觉得很遗憾，也不觉得这和我们要讨论的事儿有什么关系，也不愿意在这里参与这样的讨论。可是呢，杨静呢跟着就发了一个钛媒体的刷量表出来，然后还问，你需要逐日的数据吗？今天就跟你决战，骗子。赵和娟又回复杨静，杨静，我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开始这样攻击钛媒体，但是实在令人莫名其妙。杨静再说，别以为同行都像你，我们大多是真实做事的，你需要我牺牲我就牺牲，你就是媒体界的江平。然后赵和娟再说，你发的这个表啊，刷量表，我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我想这里应该不是一个同行相亲的地方，钛媒体是不是真实努力做事，大家也都会有评判。杨静说，别大家了，我就去北京工商局起诉，别跟我大家，我们都是苦逼做媒体的创业狗，你是刷数的企业家，别还在这装清白，真会演啊，一个月头条真实阅读只有27000，条条给我刷到70000，行业里有其他刷量的，但没有你们这样刷到100倍的。我今天为了举报你，宁可死。赵和娟在说，无奈啊，我们如果要说江平的问题，就说江平。我没有针对你个人，也没有针对你的媒体。但如果上升到钛媒体的攻击，我们可以去工商局，我们欢迎工商局进行后台审查，但是不欢迎道德审判。然后杨静在说，你赶快把保护伞搬出来掩盖真相吧。可以，咱们就去工商局，下周约。我原来觉得你无论人品还是事业都值得我钦佩，真是让我震惊，跟江平带来的冲击一样，这样一个假媒体集团横行于世，你们做的根本不是媒体。你无法针对我的媒体，我们从来没有刷过一个数，你就是江平，江平是真，你就是真，你去社死吧，造假作弊需要代价。我宁可做那个代价，你们这个酱缸的世界本不是为我所留，愿一起做区便请吧，我谁都想到了，万万没想到是你。难怪有朋友开玩笑啊，说江平这件事情啊，是某些圈层在过去3年来的3大撕裂事件之3。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俄乌战争，你支持俄罗斯还是乌克兰？你支持俄罗斯，那你就是蠢蛋，你就是没良心，你支持乌克兰，那你就是汉奸走狗啊。那么第二就是以哈战争，你支持以色列还是哈马斯？第三就是你是支持江平到底是真的数学天才，还是整个比赛里面他就在造假，那么这是一个谎言，是一个有黑幕的事儿呢？而在中国，你晓得一个社会事件搞到这个地步啊，那必然有人出来要说，这事儿怎么就没人出来管一管呢？我们前讲过好几次这句话，对不对？这是我们奇妙的一句话，这事儿怎么就没人管一管呢？而这句话其实它背后隐含那个含义是什么呢？他讲的那个怎么没人出来管，那个人该是谁呢？那当然就是政府。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事情是政府不能管不该管的呢？没有。所以这件事政府也该出来管一管。 那么果然就有人管了啊，那么就有人真的是跑到政府那里去举报，实名向涟水县人民政府举报。那么举报什么呢？里面举报的其中一条居然是啊，王老师还送过零食给他这位学生。然后这条出来消息出来之后呢，大家就看懵了，就这个啊，老师给零食同学，这个也是个要举报的事儿吗？原来那我们都怎么办呢？我们学念书的时候老师都给过请过我们吃零食啊，那我们是不是都该举报自己的老师呢？那么然后这里面种种举报啊，不过好在呢涟水县政府很清醒啊，就是说你说的这件事情呢是阿里巴巴作为一个民间企业举办的，这件事情与政府其实没有关系，应该是阿里巴巴方面他们来处理才对。那么我觉得政府这次至少涟水县政府的态度是很正确的，这事儿确实跟你涟水县政府关系不大，这个请党放心。这个事情按照我刚才描述到现在啊，你大概隐隐约约感觉到今天这个节目做到这，我就在笑意盈盈的讲这件事儿，是因为我从旁边去看啊，就觉得挺可笑。我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当做觉得自己是判官一样在上面，我就看你们谁说的，不是这样的。恰恰是因为我完全是行外人，我完全不懂数学，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判断。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你不一定要是懂数学才能够去判断一个数学比赛里面的参与者有没有造假，就正如你不用是一个专业的足球员你也可以参与去判断一个足球比赛有没有造假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要判断一个事情有没有牵涉造假的时候，很简单，我们要有直接的证据，质疑不是问题啊。今天我觉得在中国我们很多时候讨论问题就变成我对这个事儿有质疑，然后如果人家反对你的质疑，我们常常会说的一句话，难道我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不是的，你有，但是你要举出你质疑的理由，而质疑的理由刚才我念出来一些呢，都说实话是有道理，但是问题是那些质疑本身，比如说你说江平在黑板上写那段解题里面有很多你觉得到了这个水准的人他该具有的基础能力，就是要写好这些基本的符号，他是不该犯错的，那么这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是这仍然不是直接证据，仍然不能够说明他就造假，因为你要指出造假的话要有真的是要很直接的，他怎么个造假法，这些东西都要能揭发出来的。那么这些事情说实话啊，现在我们真的只能够等比赛主办方来澄清，那么我们到最后很可能什么真相也都不会有，因为很有可能达摩院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澄清的，他就认定这就是一个初赛里面进了决赛的一个选手，决赛完了之后我们就等决赛成绩，而决赛成绩他要是考得好那大家就继续质疑，但就算考不好了也并不表示他不是凭真实的本事去考，对不对？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么但是就在这么模糊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很多朋友热烈，社会上这么多人热烈的参与这个讨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带上了很强烈的情绪，把某个圈层的阵营分成两半，大家是相互撕裂，然后都认为呢你对江平这件事情的看法直接反映出你整个为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风气。那么比如说有这么一篇公众号，这个文章的作者呢也是说到自己原来也是深信江平的，但是后面看了很多人的举证之后呢，就发现这件事情越来越质疑，然后他也开始质疑，然后到了最后呢他这么讲了，他说最后我质疑他不是针对他这个人，而是针对这件事儿，针对这件事情背后的那些无耻之徒们，他们愚弄大众，普通大众宁可相信他们大脑中虚构的那个世界，也不愿意相信他们眼前正看到的现实，哪怕是看一眼，这么多可疑的证据排在面前，普通大众铁了心连看都不看，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正是利用普通民众的弱点欺骗大众，和股市里面的那些庄家割韭菜的逻辑简直一模一样，韭菜们思想太顽固了，庄家割的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日他妈的这个操蛋而愚蠢的世界，祝某里早点倒闭，这个某里叫阿里巴巴，所以这事儿就上升到就是这个世界又愚蠢又操蛋，然后这个阿里巴巴你早点倒闭吧。就在这个时候啊，也就是我做节目的这一天，是6月27号到28号之间啊，就终于看到了一篇呢相当有意思的文章，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袁新义教授所写的，我觉得写得非常好，那么在很多媒体上面都有转载，我建议你也找来看一看。那么袁老师呢就说到这件事儿，说网络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疑点，包括江平的中考成绩，他在涟水中专的数学考试分数，他的数学老师王润秋的简历，与王润秋相关的很多聊天记录的截图，于是网络上很明确地分出了两派，分别是质疑江平与支持江平的。网上这两派的辩论非常激烈，或许因为没有最终的定论，辩论逐渐转为口水战和人身攻击。更有一些缺乏道德底线的自媒体啊，将此事凭空上升到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的高度，煽动了大众的情绪，骗取了大量的流量。然后他又说，对于这件事，每个人掌握的线索不同，并且有自己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于是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就事论事，不要上纲上线，不要相互攻击，也不要攻击江平或其他的当事人。我觉得这段话讲的是非常冷静，非常好。然后袁新义老师才逐步展开他对江平这次比赛的中间的一些细节的质疑啊。那么这里面这个文章也不短也不长，但是我就不要全部都念了，那么你大概可以去看一看。简单的讲是这样，他认为他首先他觉得呢这个初赛啊是非常困难的，不容易的。他说呢，这次江平这个初赛获得了满分120分中93分，位列5万名参赛者的第12名，是个非常高的名次。那么这个93分代表的水平呢，如果要对应的话，可以对应到北大、清华等名校数学系高年级本科生的中上水平。如果这个成绩是他自己考的，那么他的学习天赋应该很罕见。按照报道，他是从中专才开始集中学习数学，也就是说他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学完了高中数学和数学系的本科数学。我们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是否能够在两年的时间内学到这些东西呢？然后他说啊，按照我的学习与教学经验，我认为在全国每年的初中毕业生中，应该有10个左右的学生具有这个天赋。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啊，还需要该学生在数学上有极浓厚的兴趣、超强的学习能力和非凡的毅力。所以单从我们看到的江平的简历，我们并不能够断定他考不出这个分数。没错，我觉得这话讲得很有道理。你不能够从一个人的学历去看出他在某个学术领域里面的真实的能力的。这个推论中间，你单从他的学历、过去成绩不怎么样来说，他现在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表现？这是个合理的质疑。但是你如果要从质疑上升到明确的指控，说你有造假的嫌疑的话，那你需要更强力的证据和推论才行。那么更不要说你从这个对他说直接说他是造假，到最后还要上升到他背后一定有阴谋，再上升到凡是这时候仍然相信他的人都很傻，仍然支持他的人也都别有用心，这是一连串的跳跃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袁老师接着就说到他从他的板书问题来讲，然后就说他指出他在视频中显现出的板书里面，袁老师指出的很多细节啊，要比之前我提到的方舟子提到那几两点啊要详细多了。然后简单而言呢，我就不详细列出袁老师说的那些问题了。他说是这样的，江平在那段板书里面的错误在数学世界到底有多严重呢？他做了一个假设，假设有一个全中国俄语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在黑板上抄了一段俄文，旁观者们完全不懂俄语，都觉得这个板书有大家风范， 后来一个俄语专家看了这个板书，以下是这位专家的发现。他第一秒发现这个板书里有很多单词抄错了，感觉可能是获奖者紧张或疏忽所致。他第三秒发现有几个非常常用的单词抄错了，这些常用的单词就好比英语里面的 the 或者 is 那么常见，即使上过一个学期俄语课的人也不会犯这种错。他第五秒发现板书里面有很多俄语字母写错了，有些俄语字母被写成了其他的俄语字母，有些俄语字母被写成了一些不存在的符号。那么他指的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情况你会不会说这个人是懂俄语的呢？那么大概有这个意思。好，然后再来呢，袁老师又指出啊，这个关于 LaTeX 这个数学公式排版软件的问题啊，他说重点不是这个江平学 LaTeX 有没有可能一两年内短时间内就把它学好运用的非常纯熟，重点是什么呢？是这个软件啊主要是用来你要写论文的，比如在学校教功课写论文。根据他的经验啊，一般的学生学他的话一般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如果要比较熟练应用的话，可能要用这个软件写过总共将近100页的论文。抄写一页比较复杂的数学公式一般手写只需要5分钟，一个 LaTeX 高手呢抄写要花40分钟，一个 LaTeX 初学者甚至可能要花3小时才能抄完。由此可见啊，用这套东西啊是耗时耗力的。很多时候呢数学系的学生呢在如果没有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是不会主动用它的。他的质疑是什么呢？江平在中专学习数学从来没有写过论文，他怎么会有动力要把自己使用 LaTeX 念得那么的熟练呢？请注意，这里的关键不是说学 LaTeX 的难度，而是学习 LaTeX 的必要性啊。那么后面呢他就说到啊，在阿里巴巴发布的一版视频里面，江平呢就把这个谢慧明的那本书《数学分析》说成了数学方面。他数学分析内容呢这本书是非常多的，通常是数学系本科生入学后的前三个学期的课程，而谢慧明的两册书共超过700页。如果他自学通透了的课程，那么几个月内脑子里时时刻刻都会是数学分析这四个字，这个错误不是紧张口误能解释的。我这里借用一个网友的比喻，一个熟读《三国演义》的人在紧张口急的情况下也不会把《三国演义》说成三国世界。那么后来阿里巴巴发布了修改后的视频啊，新的视频就将数学方面改成了数学分析，这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那么后面他还继续举出了其他有可能作弊的情况啊。那么最后啊，他说到，实际上啊，现在很多人在等待江平的决赛成绩。那么但决赛成绩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就像我们之前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决赛数学的深度和难度远大于初赛，如果他在决赛中成绩不佳，也不能证明他的初赛成绩是假的。即使他的决赛成绩很好，大家依然会陷入他决赛成绩是否真实的争论当中。那么这该怎么办呢？不能怎么办，他只是袁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质疑。然后再来呢，他说如果江平这件事是真的话，那么他最后说，数学界大部分教授和包括我都很乐于参与给他组织一个正式的数学面试，确认他的学识后在他的学业上帮助他。如果以上提议江平都觉得不合适，我将以个人名义邀请他来北京大学访问，和他讨论数学或者将来的职业发展，费用由我来承担。然后最后他的结语是，数学研究者们喜欢亲近，也需要亲近才能潜心的做学问。我希望这件事情啊能够尽快水落石出，还大家一个公道，还数学界一个清白，还数学界一片净土。我觉得袁老师这篇文章啊写的是非常好，这里面很多的质疑呢，虽然我是外行人，我觉得都能看懂，也都觉得有道理，但是仍然是那一句，这些呢都是还不够叫做，如果我们真的要严格的讲，要指控一个人造假作弊的直接证据来讲，还是不足够的。那么是否我就此认为江平他的能力是真实的，他真是一个数学天才呢？不是的， 我也不是这么认为，我是认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这件事情。我不认为现在双方给出的各种理由都能够充分的，或者双方给出的各种的证据都能够充分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说明江平他到底是真实的数学天才，还是整件事情只是造假。我们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证据，很充分的证据和充分的理据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结论，给不出来。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啊，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肯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已经为了这件事情形成了各种的立场，然后要互相的吵架撕逼，然后互相的对立，然后上升到谩骂对方的阶段，已经不只是骂江平了。那么你骂江平也就罢了，在这个时刻，比如说你给他取外号，说他什么下贱啊，怎么这些事情，我觉得呢，在没有很完全事情清楚的情况下，依照自己的猜想和推论去指责他，或者说依据自己的猜想和推论去指责那些质疑他的人，在我看来好像都有点过头了，是不是？那么但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一点都不陌生的，在全世界这个时代，在网络上面，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可以发表看法，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质疑当成是直接的最后判断，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最后判断上升到一个无穷的高度的时代底下，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言论操作，以及言论操作背后的情绪。那种情绪是种什么样的情绪，会使得我们一步步的走到这里呢？那是一种好像现在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啊，这种情绪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本身的一个设计或者结构上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十年前就有一本书啊，叫做翻译成中文了，我们大陆中文版叫《正义之心》，作者呢是乔纳森·海特，一位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他就是从大脑本身来说明美国现在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裂，这种意见的分歧其实是大脑上面的问题。而他的结论是非常悲观的，他的结论是这是由于这是大脑的问题，所以恐怕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纷争。然后呢，我最近又看到另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台湾翻译过来叫《正义中毒》，作者是一位日本的学者，叫中野幸子，他在日本的东日本国际大学一家私立大学里面教授。那这位中野幸子呢，他最有名的地方是在日本呢是写了很多书，评论各种社会事件，那么就不是从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的角度来写，而是比较大众化的。那他这本书也是一样，而这本书呢，由于他主要是以日本的网络暴力为基础来谈啊，因为日本的网暴也是相当严重的嘛，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用大脑科学的研究的角度来讨论这种网暴的问题啊，网络上的情绪化的表现的情况。那么这本书呢，说实话啊，没有那么好看，写的甚至比较水，但中间还是有一些地方蛮有趣的。比如说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叫《正义中毒》啊，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书里面提出的概念。他怎么讲呢？他说啊，我们人类天生就会去寻找背叛者，不守社会规范，寻找各种我们觉得犯了错的人物，把他们当成攻击对象，然后在攻击他们或者说在制裁他们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快感。他说对他人加诸这种所谓正义的制裁，会让大脑的快乐中枢受到刺激，分泌多巴胺这样的快乐物质，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快乐。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比如说江平这件事，我们觉得有不正义，因为他是造假，或者我们反过来觉得那些说他造假的人是不正义的，是破坏社会正义、正确的价值观的，那么我们要攻击他们，我们也会很快乐。而一旦沉溺于这样的快感，就无法轻易脱身，而会惯性的寻找可以制裁的对象，变得完全无法原谅和接受他人。他说我就把这样的状态称为正义中毒，意思是陷入对正义的过度沉溺，这种认知结构几乎和成瘾症啊，像比如说我有烟瘾一样，几乎是相同的。那他就举例，比如说一些呢丑闻出来了，一些 其一些广告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们觉得这个广告里面有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啊，出现了一些社会上面我不是很喜闻乐见的消息啊，那么然后我们就会追究这背后是不是有人负责任，而对这个人的追究呢，就会逐步上升到说这个人犯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对于犯错的人呢要给予彻底的惩罚。那么所以呢再来呢，我再说出再狠的话也不是问题，因为反正对方是错的，所以我怎么样恶言抨击都没有关系。而这种思考模式一旦出现啊，就很难停止了。我们本来该具备的冷静、自制、体贴、同理心等特质呢，都会瞬间消失殆尽，转变成具有攻击性的人格，这应该是平时无法想象的。本来有一些人啊，他的性格上有一些问题，他可能很容易，就平常我们真人呢，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你就算对一个人很不满意，表面上我们都会维持某种基本的社会上需要的体面啊。那么但是在网络匿名状态底下，那就不一样了。这种平常约束我们私密接触或者真实接触里面的这规范不见了，我们就会进入到刚才说的那种状态。那么当然也有些人他是真人模式底下都会随时失去他的冷静、自制、同理心，随时就进入一种要对人要最恶毒的语言去攻击的状态，那当然那是一个少数的情况。好，然后他就说到啊，一个人一旦进入到这种正义中毒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所有非我族类全部认为是坏人，把抱持和自己不同想法的人、做出无法理解的行为的人都贴上笨蛋的标签，并且绞尽脑汁思考如何攻击对方，用什么样言语能够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那么不论哪一边的说辞是正确的，只要双方都确信自己站在正义一边，而且互相攻击呢，那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变得相当困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边互相攻击下去已经形成一个激烈的互动。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种互动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在旁边看，像我刚才讲好像很撕裂啊，大家就这么翻脸了，同行之间就互相这么骂，那好像很不好，对不对？大家应该很难过很伤心，事后会后悔。其实不是的，因为进入这种互动模式之后啊，我们其实很快乐，我们用最恶毒的言语攻击对方，然后等待对方的反驳，对方就得打网球一样要有来有往，你这个球不回来了，我就觉得很无趣了，很没有意思了。又或者说万一最后啊有一个真相大白的一刻，觉得我们大家都错了，那也很无聊。就算是最终获得最后胜利，比如说江平这件事儿，最后果然真相大白，无论他是天才也好还是造假也好，那么平息了，那些处在败方的人啊，他也不会，他当然不会很高兴，对不对？他觉得哎呀我输了，你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网络事件还会有的，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个可以攻击的对象，或者下一个质疑的目标。又或者说那些胜了的人觉得，你看是吧，江平果然是假的吧，这回我说对了吧，你们这些人还说他是天才，又会不会觉得赢了很快乐呢？其实也不是，后面可能会快乐一会，然后就失落了，就仿佛我抽烟成瘾了，抽了一口烟好快乐，但抽了烟之后啊，冷猛抽了，那是不是又真的很满足呢？其实也不是，而是会非常的空虚。那中野幸子教授接着又说到啊，由于这些正义中毒的人们总是把自己视为绝对的正义，像渴望猎捕非正义的动物一样，因此有些商人呢就会把这个当成娱乐事业，刻意演出显而易见的失态，也就像是供给他们饲料来作为报酬，并以此建立一套收取报酬的体系。比如说故意站在视为不正义的一方，或者严厉批评站在正义立场指责他人的人，都是一种有效的策略。那么也就是大家掺和进去啊，故意煽动大家情绪是个办法，或者说故意那么要更大声的显示自己站在正义面，我都能够获取流量，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很熟悉了嘛，这种情况。而且呢这件事情啊，甚至还跟某种我们人类或者哺乳类当中的那种群体行动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人天生就很容易形成某种集体主义的特性， 比如说我们自己所属的群体啊，要维护它的存续，那么因此维持我们存续的那个状态，这就是正义的，就会慢慢形成某种群体优先的概念，让其他的道德观呢变成可有可无的选项。而在争论当中形成的这些群体，或者在一连串的争论当中，你都可以看到某些相似的立场的人呢，在不同事件，虽然是不同的事件的讨论，但在不同的事件讨论里面，你大概可以找到某些立场相似性，或者立场的家族相似性。例如说俄乌战争到以哈战争，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面许多争论的双方呢，他在以哈，比如说在俄乌战争里面他站在俄罗斯那边，而在以哈战争里面他很有可能多半会站在哈马斯那边，而在支持乌克兰的人呢，往往在我们国内也都同时会是支持以色列的人。那么这种的情况下面形成的在不同事件中的相近立场的人，他们形成一个团体，而在这个团体里面呢，就很容易出现心理学里面所说的内团体偏误啊，或者内团体的偏见、内团体的偏差 in-group bias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这些团体内的所属团体内人，我们更能够展现友善和协力合作的倾向，然后呢会歧视我们团体之外的人，甚至可以变成在我们团体中被认定是正确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事情、其他的立场都不会被我们接受，甚至会遭受到无视。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也是一次网络事件，但由于时间长久，已经是十年前，我不晓得您还记不记得，那就是2014年，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一场运动是以声援渐冻人，冷冻的冻，渐冻人的他们的治疗为目标的一个运动。这个渐冻人其实就是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啊，侧面的厕所硬化症，表现在网络上就是所谓的冰桶挑战，你还记得这件事儿吧？当时社会上面各个知名人士都会互相点名，我点名你来做冰桶挑战，尤其在西方国家很多名人都参与了。那么但是慢慢呢，这件事情呢也出现一些反对者，反对者就说呢，把这些淋冰水的影片啊上传到社群网站，是真的为了帮助患者吗？他其实只是搞噱头炒作，只是想红而已。那么后面呢，也有人就出来支持这些名人干这件事，说就是因为他们是名人啊，所以这个声援的力量呢才可以更好的扩散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有一些患者啊就开始发布感谢，就说哎呀，太感谢你们发起这个运动了，因为呢这种病症啊非常罕见，要不是这个冰桶运动的话都不会被人重视。那么这些比较罕见的病症呢，你知道要医疗起来是格外困难，主要就是相关的医疗技术是低度开发，相关需要的药品更是成本高昂，没有药厂愿意去做的。那么所以现在有这样事是个好事，但是呢尽管有这些患者本人出来说这些话，但对这个争论呢是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的，因为大家呢就只是继续反对的还是会继续反对，那么只不过就是不理这种意见而已。那么你说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呢？其实是很不好办的。如果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跟我们脑，要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啊，不管对于什么样的对象，比如说跟我有不同立场的人、不同意见的人，我如果都要能够想办法同理心的，要很尊重的来认同对方的，这种能力啊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涉及到非常高级的脑部功能运作。这种功能呢主要发生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前额叶的一个部分，叫做眶额皮质啊，也有人把它翻译成眼窝前额皮质。这个区域啊很有趣啊，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发育当中啊，是到了25到30岁左右才会发展完成，而且为了要使它充分发育啊，你是要给它一连串的刺激的，比如说某种的正确，我们叫做正确吧的一种教育，那么你才能够很好的发展它。但是假如比如说你年纪还很轻，然后你也从来没得过这种对认同他人的 或者对他有同理心的、有尊重能力的这种方面的教育的训练跟刺激的话，你这个部分的这个区的发展就不会那么充分，就不会那么好。那么而且啊，这个部分啊，就算你发展完成了，它后面还会变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你酒喝多了，或者你睡眠不足，像我这样，你这种能力呢又会变差。也就是说我们人一辈子啊，假设有100岁90岁的话，那么高寿的话，你到了你三分一的年纪，你这个能力这个区域才发充分发育，具有它要这个区域所带给你的能力，但是后面它却可以衰退得非常快。尤其是年龄增长之后啊，你的思考越来越保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了。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等你的意见，我想不到什么办法。以今天中国的情况啊，我们能够适当的刺激这个区域，然后适当的来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教育吗？或者保持它不退化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好，我们先来回应一下之前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吧。那么有一个朋友是在前一集节目留言给我，但留言的这个对话其实相当要紧的。这位朋友叫做 Duane Musk， 你说呢？想问一个关于猫猫的问题啊。是这个月初的时候啊，我和男朋友养了一只小猫，来的时候刚断奶两个半月，特可爱。小猫现在晚上几乎都能和我们同时入睡，不过问题在这个小猫五六点就醒了，会开始在房里跑来跑去，发出各种声音。虽然会被吵醒，但我想还是应该尊重它吧。我可能努努它，或者给它点吃的让它安静点。不过呢，我男朋友被打断睡眠啊，就很生气，会对它很凶，会打它。我不太能接受他这样，虽然我们养猫前沟通过这个问题，但实际发生的时候可能觉得无法接受。今天早上又是他又被吵醒，说这个周末就要把他送走。那么一方面我理解啊，他在大厂工作啊，压力很大，没有足够睡眠，吃不消，情绪也烦躁。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不该这样子对待小猫，我觉得小猫是活生生的生命，他说只是畜生。所以我们在对待小猫吵闹时候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甚至很多次在它很凶有点暴力对待小猫的时候，我会想起我小时候我的哭闹影响我父亲的睡眠，他会把我关在家门外，甚至随手抓起床边的一张椅子扔我。我不想小猫被类似的对待啊。另外有个特殊的情况，我今年九月要去香港读研究生，因为要去读书，其实也挺不放心把小猫留给男朋友。虽然舍不得，但如果找到了靠谱的主人，懂得尊重小猫，给它足够的自由空间也是好的。今早我发了个朋友圈，想问问朋友们有没有可能收养它。有个养猫的朋友说小猫可能已经认人了，如果突然换家庭可能影响它的心情，我又心软了。想来想去，要不还是把小猫带到香港去吧。想问问道长，如果带小猫入境香港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或者我可以从什么官方途径了解如何带小猫入境呢？我现在在杭州，如果有八分半的听友愿意领养小猫，我也愿意考虑看看。谢谢道长，打扰了，谢谢您啊。这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好比生孩子啊，你这个孩子小时候总是哭哭闹闹，有些大人就会不习惯，那么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照顾，就会开始后悔啊，也会有各种的情绪啊等等的。那么其实小猫呢也一样是一个生命，是生命本就是说小猫它有它的一个生命的规律啊，一个成长的规律。我们养过小猫的人都知道，它小时候就是这样，总是叫个不停的。那么它是会睡，要不然呢就在大白天你去工作你去上学的时候它在那睡，然后到了半夜它很精灵，或者半夜它因为小猫睡得多，猫本来就睡得多嘛，但是它睡着睡着它中间又容易醒，然后开始跑，又有吵闹，特别是小时候的猫。那么如果说对这一点没有事先很清楚的认知，没有对自己能够接受它的情况，是不是能接受这个情况充分的判断，贸然养猫啊，其实就已经是个问题。第二，就您男朋友对待小猫这个态度啊，一方面值得同情理解，但另一方面呢，也确实让人担忧。特别是如果他已经决定要把他送走，你怎么还可能把小猫留给他养呢？后面可能会惹出更多的问题。那么至于这么小就要把他送出去啊，会不会是个对他不好呢？当然 肯定啊，他有一段时间是会不开心的，但是你放心，以我养猫多年的经验，我见人家在家的猫那么多经验，在这个小猫如果还那么小的时候，你换主人不是太大的问题。甚至再大一些你都不用担心啊，猫跟狗啊，是就跟别的很多动物不一样，如果是鹦鹉就比较麻烦啊，好在你们不是养鹦鹉，鹦鹉就真的会选定一个主人之后，如果你换了主人的话，对它会造成很大的创伤，但小猫应该都是 OK 的，你可以放心，不用太过害怕这一点。那么至于能不能把它带到香港呢，是可以的，可能要上网查一下，我随口讲的东西不算数，因为你香港有个部门叫渔农处，还有你要看香港海关，这两个部门呢都应该在他们网站上面你查得到一些相关的指引，就你如果要带猫狗入境，跟你是你的宠物猫宠物狗的话是可以，只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中间要经过一些复杂的东西，比如说要给它检疫，要做好各种的打这个防疫针啊预防针啊等等，然后还要在检疫设施里面停留观察一段时间才能进入香港。那么我觉得你更要紧的问题是，假如你决定把它带着跟你一起来香港，你要考虑的是你来香港念书你会住哪呢？如果是住学校宿舍，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全香港的大学宿舍都不许养宠物。我那个年头我们是根本不管规定，自己乱养啊！你别学我，我们那个不足违法。那么今天我觉得学校管的会很严格，应该不可以。假如你在外面租房子住，那么你就要考虑你租的那个地方能不能让你养猫，你要找一个能让你养猫的一个租给你的一个住宅。那么又或者说你跟别人合租或者合住的话，你也要考虑你在香港跟你合租合住这些人愿不愿意接受你带来的小猫，也许有人不愿意呢，虽然我们大家那么喜欢猫，对不对？好，那么最后呢，我在这也请八分半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这个消息。那么这位朋友呢，再重复一遍，你的名字叫 Dilemmazq， D-I-L-E-M-M-A-Z-Q， 大家可以联系他，如果你觉得有办法或者甚至是愿意收留这只小猫，收养这只小猫的话。还有一些朋友呢问到我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啊，比如说关于王阳明的心学和佛学的关系啊，好问题，但是相当复杂，我没办法在这三言两语的解答啊。那么我留下来记住这一点，将来早天我们将王阳明跟佛学的关系再聊。讲些简单的事儿吧，我们上一集提到了 Mana 咖啡的那个顾客和员工起冲突的那个事情，我提到一点，我说我不是很喜欢也不是很习惯我们近20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叫做顾客是上帝。那么很多朋友对这句话也有很多的意见，有位朋友讲得特别好，我必须念出来，这位朋友叫做想要自由超过想要世界啊。你说顾客是上帝，但上帝也应该有上帝的样子吧。说得太好了，顾客是上帝，上帝 也不能够随便骂人打人吧，对不对？这句话让我想起来啊，就是我上次不是还讲过吗，其实世界各地的服务文化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在中国习惯了顾客是上帝，出国也继续当自己是上帝的话，你多半就会遭遇很多问题，然后你回头的总结多半就是你被种族歧视。我以前聊过，比如说你在法国，尤其在巴黎那样的地方，巴黎的服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巴黎人没不是那么友善，总体而言给人的感觉其实不是没那么糟，我从来没在巴黎遇过不愉快的事情啊。但我很多人都这么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但 anyway 反正就是巴黎的话，你在餐厅你要跟服务员工你要有一种很特殊的交往关系，你要想假设那个服务员他不是一般我们国内扬手就来，哎，服务员，不是那样的，甚至招手都是不对的，你要用眼神看他，直到他的眼神看到你，你们两个眼神相对了，他在你的眼神中解读出了你想请他拿菜单过来的用意了，要等到那一刻他才会过来，你要更有耐心，你要甚至有时候懂得诱惑他，一种服务的跟被服务的艺术是一种双人舞的关系，比如说那种很高级的餐厅里面侍应不是会帮你拉椅子吗，比如说帮你拉开椅子让你入座吗，这一下其实都是个双人舞，为什么呢？因为往往 他也考验到你能不能恰当的适应人家帮你拉椅子坐进去的节奏。如果这个节奏不对，那你就没做好，没做好他这个椅子给你拉好之后，你还要前后挪动好多次啊，就表明他服务不到位了。但同时也是你没迁就好，这个动作必须是他要来感觉你想怎么做，你做到哪舒服，以及你用你的臀部跟身体语言来透露讯号给他。我讲的好像很玄是不是，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是一种，就因为人家的服务人员被认为是一种专业人士，不是一种基层员工，呵呵，就请注意这一点。如果今年大家要去很快即将开幕的巴黎奥运的话啊， OK， 这又让我想起来，你说顾客是上帝啊，就上帝也要有上帝的样子啊，让我想起来一个很著名的连锁高级酒店品牌啊 ，Ritz-Carlton 丽思卡尔顿。他们有一句很有名的口号啊，他们的员工的 motto 叫做什么呢？叫做 We are ladies and gentlemen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一群，我们这些所有的丽思卡尔顿服务员工都是淑女和绅士。而我们是什么样的淑女和绅士呢？我们服务淑女和绅士。哇，这句话讲得多漂亮。没错，我们进入这样的酒店，我们理应预期他是一服务我的人都是淑女和绅士。但是问题是，我也要，我作为被服务的人，我也必须是个淑女和绅士啊，对不对？有点这个意思啊。那么继续说服务，我上回讲到胖东来，那么我不想帮他卖广告啊，但是这位朋友讲的蛮有趣的，这我觉得还是念一下。这位朋友叫宽边，边鱼那个边啊。问你说，我想分享一个发生自个身上的事儿啊。几个月前有次在胖东来超市买了促销装牛奶，结账后没来得及查看购物小票，回家才发现作为促销赠品的牛奶居然也被算进了账单金额，于是打了电话联系售后，很快得到解决。售后人员说，对比了购物账单和监控录像，确实是收银员工作失误，多收的钱呢立刻退了回来。售后人员除了向我非常诚恳道歉，还要送我200元的自营面包代金卡。我当时说多收的钱退回来就行了，收银员忙中出错我也能理解，但如果这200块是从收银员工资里扣的话，那我就不要了。结果售后人员马上解释说，这笔钱是胖东来超市出的，收银员本人也不会因此受罚。这个沟通过程的顺畅高效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从小到大一直逛胖东来的许昌人啊，我是能体会到他的经营理念、服务模式默默改变着许昌的整个服务业生态。这种给人以关怀，服务业从业者和顾客都能得到尊重的商业实践，也许在当下的大环境啊显得更加可贵了。说的真对啊，哎呀，说到我都好想去许昌。首先我要说宽边，你真是非常好，就你会明确的指出，如果他们还要再为了表示道歉给你200块，你还会问清楚这200块是不是扣那个收银员工资呢？你不想这样子扣他，你本身是个很善良的人，这让我很钦佩，我要称赞您了。那么再来呢，就是说你说到这事儿，也是让我很不能理解的，就我们好像很流行这样子，员工犯错要罚款，然后要补偿顾客，直接从他的工资扣，这种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最早有这种，我知道有这种事儿啊，是大概十年前，有一个同事在北京，一个老同事帮我们工作，然后他有一回，那时候我忘了赶着出差去哪，他帮我买了机票怎么样，然后买了机票发现当时很多这些机票你还是要去营业厅买的，那时候还不流行在网上购票，他发现营业厅的人给错票了，然后他拿去退，退了之后他就指着你们犯错误。然后当时呢，对方那个营业厅后面他不是柜台吗，柜台后面的值班的经理或者是比较高级的人员过来看到了，就很对不起这位先生，我们立刻赔款，这还要赔款啊，不只要更正错误，给一张证券还要赔款。怎么个赔法呢？他就当场当着我那位同事的面，直接从那个犯了错的营业员售票员他的叫他跟他说，你钱包拿出来。然后人家钱包就拿出来，他在钱包里面就真的就当着我那位同事面抽钱出来给我这个同事。我听这个同事后来跟我讲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震惊了。在我看来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就一个营业员，首先我不能理解他犯错要赔款，为什么是由他的薪水扣资，更不要说是从他身上现在有的钱掏钱，你凭什么侵犯他的私隐，要看他的钱包，凭什么在他钱包里面拿钱，这不是偷窃，这不是盗窃吗？这不是在向顾客道歉，而是你在盗窃自己的员工的私有财产啊。但是重点在于那位被罚的那位营业员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我当时对这件事情印象就很深，然后我后面就留意到原来真的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天哪，我希望今天真的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好，我们上回也讲过，有朋友说很不明白为什么在新疆的一些景点啊，那么明没什么韩国游客，怎么这些景点的重要的这些指示上都要有韩文呢？哎，有朋友就指出更正了。有位朋友叫乌尔尼沙，你说作为一个新疆土著，我在新疆不少景区都见到过韩国游客，有的还是深度旅游，甚至做 vlog 啊，真相大白了。看来我上回猜测是对啊，估计是新疆当局或者旅游部门呢，是真的是在这个韩国做了一些推广啊，那么使得韩国的很多 vlogger 都会来新疆旅游。好，那么啊，对不起，漏了一个关于服务的事儿啊，就刚刚还漏了一个，有位朋友啊叫听友6124229，你说今天在 Wages 点单了，正在跟店员咨询。一个顾客直接冲过来插队，把我给隔过去了。本来有点不满意，但是看着店员紧张的表情，想起来前两天 Manner 的事儿，我就没言语。哎，你急你先来吧，没必要难为人家小姑娘。现在大家都那么赶时间吗？一刻也等不了，赶着要去干嘛呀？哎呀，这位朋友，您真善良啊，就是被人插队啊，还反过来同情他的处境，同情那个紧张的店员，真不容易。但是插队被插队都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是人人都像您这么想的话，我们社会会祥和很多的。至于你说一刻也等不了，等着去干嘛，你知道我们香港人以前是怎么讲这句话吗？我们香港人会把这句话直接说出口，比如说遇到人插队那么紧张，或者就算不插队直接撞过来，我们会怎么指责这种人呢？我们直接给他来句赶着投胎呀，就回答了你这句赶着去干嘛。你听得懂我这句粤语吗？意思是你赶这么着急赶什么呢？赶着去投胎吗？好，今天最后啊，给你介绍一首很特别的音乐，我估计你很大机会是没听过的。要说这个音乐啊，先讲一个背景，就是我最近才知道原来在德国的柏林啊，有这么一个音乐品牌公司，一个唱片公司叫做 Habibi Funk。 这个 Habibi 啊，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 Habibi 是个阿拉伯文，在阿拉伯文讲阿拉伯文的地方很常见，比如说你如果去讲阿拉伯语地区旅游，你肯定会大量听到这句话，有时候甚至直接喊我们游客，对吧？哎，Habibi Habibi Habibi 什么意思呢？直接翻硬翻的就是亲爱的 Darling My Love， 就很亲爱的，哎，亲爱的，是朋友间啊，或者表示亲密的那种意思啊。他对着我们顾客的有时候大家哎 Habibi Habibi 也是这么来，特亲密显得。那这个唱片公司呢，开在柏林，但叫 Habibi Funk， 那么意思就是他专门引入一些阿拉伯世界的音乐到西方世界里面，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阿拉伯世界的音乐哦，是1960年代到80年代在阿拉伯语世界里面出现过一些美式的或者欧式的那种放克音乐 Funk， 以及一些 Soul， 一些就灵魂乐，还有一些的当年那些的柔和爵士 Bossa Nova 摇滚乐等等，他们专门找那些老唱片。那些老唱片啊，有的是在西方世界或者全世界范围无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就算在他们原产地那些阿拉伯国家里面，也有可能已经绝版多年，或者当年就没怎么好卖过，他们想尽办法挖掘里面的东西，他们觉得今天听仍然很有趣很有价值。请注意，这是在柏林的唱片公司哦，他们把它拿出来重新制作重新出版，当然是在取得当年那些唱片版权拥有人的许可，比如说那些乐队啊，那些乐队可能已经解散了， 那么要去找他们的人啊，或者说那些乐队的成员已经故世了，那些演唱者、演奏者、作曲人已经去世，就找他们的家人。然后呢，我在去年就前阵子就听到他们这家公司有这么一张唱片了，很有意思。这个唱片是由一个乐队叫做 Fakar El Art， 哎呀天哪，我不会阿拉伯文，请原谅我。 Fakar El Art， 如果你想知道名字的话，请看我们节目内容啊，这个文字的文字稿啊，文字的节目提示。然后呢，这个乐队啊是个黎巴嫩乐队啊，在贝努特组成的一个三人组合。那他们呢，黎巴嫩，我们今天想到黎巴嫩你会想到什么呢？但是你要知道黎巴嫩呢，在1975年到90年间不是有一场很时间拖得很漫长的一场内战，总共死了12万人，非常惨烈。这个内战是一团混战，参战各方是不断改变盟友，改变立场，是打得天昏地暗啊。那么最后这个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也留下满目疮痍。而在这场战争之前的黎巴嫩跟我们今天所知道这个黎巴嫩非常不一样，尤其贝努特。以前贝努特曾经有个讲法叫做地中海东岸的巴黎，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国际化、文化很多元的一座城市，很迷人的一座城市。贝努特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它很迷人了。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贝努特就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音乐风格，那么当然也都受到西方各国的影响。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这个 Fakar El Art 这个乐队呢，他们就是糅合了爵士乐，糅合了 Bossa Nova， 巴西的 Bossa Nova 啊，然后糅合了一些放克，甚至一些先锋摇滚，组成一种很特殊的他们的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有 Bossa Nova 呢？其实黎巴嫩已经很流行 Bossa Nova 的这种巴西音乐，为什么呢？哎呀，这个说来话长，现在先简单略过不表。但反正巴西跟黎巴嫩的关系是很深的。你知道黎巴嫩内战这么多年，很多人要逃亡作为难民，对不对？你知道全球最多这种黎巴嫩流亡社群住的地方在哪吗？那就在巴西。巴西有全球最大的黎巴嫩的流亡社群啊。好，那么说回这个乐队啊，他们在1978年出了一张唱片，其实不是唱片，是卡带。我们上回不是讲靴腿的时候才讲到卡带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吗？而在70年代啊，那么有一些乐队呢就出唱片是比较昂贵的，因为压制唱片，那么黑胶唱片我指的是那时候还没有 CD 嘛，然后所以他们就录卡带。那么尤其黎巴嫩当年很多音乐出版都是直接出卡带，因为卡带也是大家最方便最流行的一种听音乐的工具。好，然后这个 Fakar El Art 他们就在1978年出了一个卡带专辑叫做 Oneya， 哎呀天哪， O-G-H-N-E-Y-A 啊， Oneya， 我不知道怎么念阿拉伯文啊。然后这个唱片呢，有意思的是除了里面的作曲人呢，伊萨姆哈扎里，就伊萨姆哈雅利啊，伊萨姆哈雅里，他写了很多的曲子跟填了很多的词之外，其中有一半都是来自当时就已经非常有名的巴勒斯坦的诗人所写的诗。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唱片是1978年出的嘛，那么1978年其实黎巴嫩内战已经展开三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巴勒斯坦就有很多的难民呢就涌进在已经住在黎巴嫩那儿了啊。那么而黎巴嫩很多人是很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的，那么因此这张唱片用了很多巴勒斯坦诗人的诗，尤其是比如说国内很多喜欢诗的朋友也都非常熟悉的巴勒斯坦的大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啊，达尔维什他的一首诗也被他们改编成为了他们一首歌的一首歌词。但是我今天呢要介绍的还是他们自己填词自己作曲，我觉得很能够表现他们风格的一首曲子，叫做哇 La Home La Mirati Wa Biladi 啥意思呢？希望懂阿拉伯文的朋友能够教教我，但没关系，听不懂歌词没事，音乐很好听就是了。我看到国外有些网站上面啊，一些评论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许多一些上了岁数的黎巴嫩人啊，也有些在海外流亡的朋友啊，他们就说到这首歌让他们回想到了 以前的黎巴嫩，以前的贝努特，他们觉得透过这首歌，他总算能够告诉给他的子女或者下一代，以前啊我们见过的那个贝努特，以前啊我们见过的那个黎巴嫩是什么样子，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那么怀念过去了吗？啊，很有意思。所以这是一首很神奇的音乐，来自黎巴嫩的，用阿拉伯文演唱的，放克夹杂 bossa nova 和爵士和灵魂的一种音乐，有比这更全球化的音乐吗？而且重点是还要由柏林的唱片公司重新发掘再版。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作曲作词的这位伊萨姆哈雅利啊，他现在呢是一个贝努特的珠宝商，早就已经脱离音乐圈子很久很久，已经成为一个今天黎巴嫩新一代人都已经遗忘的一个人物了。 المسافة بيني وبينها بعيدة قريبة كالمسافة بين الأغنية وبيني كالمسافة بين الأغنية وبيني كالمسافة بين الأغنية وبيني كالمسافة بين الأغنيات وبيني. 更多课程完整更新，微信 17362627673，谨防二手。